即系同香港买嘅嗰啲嘢全部唔一样。 或者你会见到啲好熟悉，但又好似唔 系 好个 字，即系字体有啲唔同嘅。 点解个金沙个金字系另外一个金字？ 唔系冇咁先进添啊！八十年代佢系总之一包包好似小朋友嘅零食咁样啦。咁但系你见到不如试下呢包啦，咁但你手一攞落去嘅时候，嗰种感觉同嗰条链上面嗰只黐立立啦，同埋滑潺潺咧系冇乜分别嘅，所以你攞起咗之后，又放翻低。你谂完一大轮，好唔好摆支汽水啊？咁但你到去到嗰支汽水嗰度嘅时候，你一摸，你又会觉得系咪有人搞嗰啲咩咧？都系唔好啦。咁总之喺嗰个休息嘅时间里面咧，你喺里面兜咗好多个圈，到最尾竟然啊，阿妈俾咗钱你，但系你系无功而还。 系 呢单嘢系好难得嘅，我觉得。即系喺我嘅印象当中系咁，我就冇试过食嘢，但系去洗手间就试过咯。 我有试过喺入边，可能最尾都系买支汽水或者 冇，真系冇，完全 买啲糖。可能去到我嗰个年代啲嘢食就 系 或者有啲国产牌子，你会认得咁样咯。 廿年后嘅 系啦系啦，咁你都会买咯。但系都会有一啲可能佢哋嗰啲，我记得系见过佢会专买一啲好似好手信嘅嘢嘅，因为始终可能佢嗰个地方，即系啱啱提嗰个陆丰嗰个地方咧，佢都有啲海产咁嘅嘢啦，所以上面有啲贝壳吊喺度啊，或者有 风铃咁 样，风铃咁，然后但系我记得我年年去，你嗰串风铃都仲喺度咁样咯，系啦咁样咯。 我谂去到嗰啲地方，最紧要都系买翻一两飞，正所谓漫漫长路系咪先？ 系 喺中远站。乜都系假，最紧要补充翻适当嘅，嗰啲声都几似，原来系咁啊！ 漫漫前路有几多？